你好，我是李月。我在之前的课程中讲解 RocketMQ 的生产者启动流程的时候呢，提到过客户端它只要配置一个接入地址就可以来访问整个集群，那并不需要客户端配置集群中每一个 broker 的地址。RocketMQ 呢，它会自动的根据要访问的主题名称和队列序号找到对应的 broker 的地址。那如果 broker 发生宕机，客户端呢还会自动的切换到新的 broker 节点上。这些对于用户来说都是透明的，这些功能啊，都是由 Name Server 来协调 Broker 和客户端共同实现的。其中 Name Server 它的作用是最关键的。那稍微展开来讲一下，不仅仅是 RocketMQ，任何一个弹性的分布式集群，它都需要一个类似于 Name Server 这样的服务，来帮助访问集群的客户端来找到集群中的节点。那这个服务呢，我们一般称为 Naming Service。比如说，像 Double 这种 RPC 框架，它的注册中心就承担了 Naming Service 的职责；在 Flink 中呢，则是 Job Manager 承担了 Naming Service 的职责。也就是说，像这种使用 Naming Service 服务来协调集群的设计，在分布式集群的架构设计中是一种非常通用的方法。那你在学习这节课之后呢，不仅仅是要掌握 RocketMQ 的 Name Server 它是如何实现的，那还要呢能总结出这些通用的 Naming Service 的设计思想，并且呢能应用到其他的分布式系统的设计上。这节课啊，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Name Server 的源代码，看一下 Name Server 它是如何协调集群中这些 broker 和客户端的。在 RocketMQ 中啊，Name Server 它是一个独立的进程，同时呢为 broker 生产者、消费者来提供服务。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为客户端提供寻址服务，协助客户端找到主题对应的 broker 的地址。另外，Name Server 它还负责监控每一个 broker 的存活状态。部署方式上啊，Name Server 它支持只部署一个节点，那也支持部署多个节点组成一个集群，这样呢可以避免单点故障。在集群模式下，Name Server 它的各个节点之间是不需要任何通信的，也不会通过任何的方式来互相感知。那每个节点呢，它都可以独立的提供全部的服务。我在文稿中呢放了一张 RocketMQ 官方文档中关于 Name Server 的架构图。通过这个图呢，我们来看一下，在 RocketMQ 集群中，Name Server 它是怎么样来配合 Broker 生产者和消费者一起工作的。建议听音频的同学呢，打开文稿对照图来一起学习。在 RocketMQ 里边，每一个 broker 呢，它都要和所有的 name server 节点进行通信。当 broker 保存的主题的信息发生变化的时候，那它会主动的通知所有的 name server 节点来更新路由信息。那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啊，broker 还会定期的给所有的 name server 节点来上报路由信息。这个上报路由信息的 RPC 请求呢，也同时起到了 broker 与 name server 之间的心跳的作用。那 name server 呢，也是依靠这个心跳来确定 broker 的健康状态的。因为每一个 name server 节点啊，它都可以独立的提供完整的服务，所以对于客户端来说，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啊，它只需要连接任意一个 name server 节点来查询路由信息就可以了。客户端在生产或者消费某个主题的消息之前呢，他会先从 Name Server 上来查询这个主题的路由信息，然后根据路由信息获取对应的 Broker 的物理地址，再连接到 Broker 节点上进行生产或者消费。如果说 Name Server 它检测到了与 Broker 的连接中断，那 Name Server 会认为这个 Broker 呢不再能提供服务了。这个时候，Name Server 它会立刻把这个 Broker 的路由信息删除掉。避免呢客户端连接到一个不可用的 broker 上面去，而客户端在与 broker 通信失败之后，他会重新去 name server 上拉取路由信息，然后连接到其他的 broker 上，继续的进行生产和消费，这样呢就实现了自动切换失效的 broker 节点的功能。另外啊，name server 它还提供一个类似于 Redis 的 KV 读写的服务，这个呢不是主要流程，我们不展开讲。下面我带你一起分析一下 Name Server 的源代码，看一下这些服务它都是怎么来实现的。由于这个 Name Server 它的结构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排除了 KV 读写相关的类之后呢，一共只有六个类。那我这里边呢，直接给出这六个类的说明。Name Server Startup 这个类呢，它是程序的入口；Name Server Controller 它是 Name Server 的总控制器，负责管理所有服务的生命周期。 那 Root Info Manager 呢？它是 Name Server 最核心的实现类，它负责保存和管理集群的所有的路由信息。Broker Housekeeping Service 这个类是监控 Broker 连接状态的一个代理类。Default Request Processor 它是负责处理 RPC 请求的处理器。那最后一个 Cluster Test Request Processor 呢？这个是用于测试的请求处理器，可以不用管它。Root Info Manager 这个类中呢，它保存了所有的路由信息。那这些路由信息呢，都是保存在 Name Server 的内存中的，并且是没有持久化的。在代码中啊，这些路由信息呢，保存在 Root Info Manager 的五个成员变量里面。这五个成员变量，它的数据类型啊，都是 Map。这里面啊 ，topic queen table 保存的是主题和队列的信息，其中每一个队列信息对应的类 queen date 中呢，还保存了 broker name。这里边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broker name 呢，并不是某一个 broker 的物理地址，它对应的是一组 broker 节点，包括一个主节点和若干从节点。broker 的 address table 中呢，保存了集群中每一个 broker name 它对应的 broker 信息。那每一个 broker 信息呢，用一个 broker date 对象来表示。这个 broker date 对象中呢，保存了集群的名称 cluster、broker name 和一个保存 broker 物理地址的 map、broker 的 address。那它的 key 呢，就是 broker ID，value 呢，就是这个 broker ID 对应的 broker 的物理地址。下面的这三个 map 啊，相对就没那么重要了。我简单的说一下它们的用途啊。broker leave table 中呢，它保存了每一个 broker 当前的动态信息。包括上一次心跳的更新时间、路由数据的版本等等。Cluster 的 address table 中呢，保存的是集群的名称与 broker name 的一个对应关系。Filter server table 中呢，保存的是每一个 broker 它对应的消息过滤服务的地址。那这个地址呢，主要是用于服务端的消息过滤。可以看到啊，在 Name Server 的 Root Info Manager 中呢，主要的路由信息呢，就是由这个 Topic Queen Table 和 Broker 的 Address Table 这两个 Map 来保存的。在了解了总体的结构和数据结构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实现的流程。首先，我们来看 Name Server 它是怎么来处理 Broker 注册路由信息的。Name Server 它处理所有的 RPC 请求的入口是 Default Request Processor 的 Process Request 的这个方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处理请求的路由分发器。那么，根据 request 点 get code 来分发请求到对应的处理器中。broker 发给 name server 注册请求的 code 呢，是 register broker。在代码中，根据 broker 的版本号不同啊，分别有两个不同的实现方法：register broker with filter server 和 register broker。那这两个方法，它实现的流程其实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呢，都是调用了 Root Info Manager 中的 Register Broker 方法。那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实现的代码比较长，但是呢，结构很简单。它就是根据 Broker 请求过来的路由信息依次的比较，然后呢，更新我们上面说过的保存集群信息和路由信息的那五个 Map 对象中的数据。另外，在 Root Info Manager 中呢，这五个 map 呢，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源，使用了一个读写锁来做并发控制，避免呢并发更新以及更新过程中读到脏数据的问题。这个读写锁的使用方法和我在之前讲解如何使用锁的那节课中讲到的方法呢，是完全一样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Name Server 它是如何帮助客户端来找到对应的 broker 的。那对于客户端来说，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过主题来寻找 broker 这个流程，它是一样的，使用的呢也是同一份实现。客户端在启动之后呢，它会启动一个定时器，定期的从 name server 上拉取它关心的那些主题的路由信息，然后缓存在本地的内存里边，那用于生产和消费消息。每个主题的路由信息呢，用一个 topic root date 对象来表示。这个 topic root date 啊，包含了两个 list。queen dates 中呢，保存了主题中的所有队列信息；那 broker dates 中呢，保存了主题相关的所有的 broker 信息。客户端在选定了队列之后呢，可以在对应的 queen date 中呢，找到对应的 broker name，然后用这个 broker name 在 broker dates 列表中呢，查找相应的 broker date 对象，最终呢，找到对应 broker 的主节点的物理地址。这部分代码呢，它在 MQ Client Instance 这个类中，课后呢，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在 name server 中，它是如何实现根据主题来查询这个 topic root date 的。那 name server 处理客户端请求和处理 broker 请求，它的流程都是一样的，那都是通过路由分发器把请求分发到对应的处理方法中。那我们直接来看具体的实现，就是 root info manager 的 pick up topic root date 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主要干了下面这几件事。首先，它会初始化一个空的 topic root 的对象，然后呢申请读锁。获取到读锁之后呢，在 topic queen table 中呢去查询主题对应的队列信息，并且呢把这个队列信息写入到返回结果里边。之后呢，它会便利所有获取到的这些队列找到这些队列关联的所有的 broker name。然后呢，它会便利这些 broker name 从 broker address table 中呢找到这些 broker name 对应的 broker date， 并把这些 broker date 呢写入到返回结果中。最后呢，释放读锁并返回这个结果。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照例呢，我们来做一个小结。这节课我们一起分析了 RocketMQ name server 的源码。name server 它在集群中起到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给客户端来提供路由信息，帮助客户端来找到对应的 broker。 在 RocketMQ 中，每一个 name server 节点上都保存了集群中所有的路由信息，可以独立的来提供服务。那 broker 呢，会与所有的 name server 节点建立长连接，定期的来上报自身的路由信息。客户端呢，它会选择连接到某一个 name server 节点，定期的获取订阅主题的路由信息，用于呢 broker 寻址。Name server 它所有的核心功能都是在 root info manager 这个类中来实现的。这个类里边呢，它使用了五个 map 在内存中保存集群的所有的路由信息。我们还一起分析了 root info manager 这个类中两个比较关键的方法，注册 broker 路由信息的方法 register broker， 以及查询 broker 路由信息的方法 pick up topic root date。 建议你仔细的读一下这两个方法的代码，结合保存路由信息的这五个 map 的这个数据结构，体会一下 RocketMQ name server 它的这种简洁的设计。把以上的这些 name server 的设计和实现的方法抽象一下，我们就可以总结出通用的 name service 的一些设计思想。在一个分布式集群里面， name service 它负责保存集群内所有节点的路由信息。那 name service 本身呢，它也是一个小集群，由多个 name service 的节点组成。这里边我们所说的路由信息，它也是一种通用的抽象，那它的含义就是客户端需要访问的某一个特定服务，它到底在哪个节点上。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主动的来连接 naming service 服务，注册自身的路由信息。 naming service 服务给客户端提供路由寻址服务的方式呢，可以有两种。一种呢是客户端直接来连接 naming service 服务查询路由信息，那么另一种呢，客户端呢可以连接集群内的任意一个节点来查询路由信息，节点再从自身的缓存或者从 naming service 上来进行查询。掌握了以上这些 naming service 的设计方法，将会非常的有助于你去理解其他的分布式系统的架构。当然啊，你也可以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自己的分布式系统中的设计中去。最后我还是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啊，今天的思考题它是这样的，在 RocketMQ 的 name server 集群中，各个节点之间呢，它是不需要互相通信的，并且每一个节点它都可以独立的来提供服务。那课后呢，请大家想一想，这种独特的集群的架构它有什么优势，那它又有什么不足，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写下你的想法。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